在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方面呢，要求增强各区的资金保障力度和统筹能力，实现生态涵养区的市级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方案与生态涵养区的考评结果挂钩，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创新融资产品、开辟授信审批快速通道等方式，加大对生态涵养区项目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业和金融机构发行绿色债券。另外呢，要加强规划的管控，确保区域生态空间只增不减，土地开发强度只降不升。另外，在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公共服务能力方面呢，要加大配置力度，支持涵养区各区通过共建托管等方式，加强与中心城区优质学校合作，推进实现每个涵养区有高等学校，实现每个生态涵养区有一所三级医院。另外，要加强市级投资的支持力度，那么加大基础设施运维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以及建立完善的结对协作机制，培育壮大主导功能和产业等等，还要加强干部的人才保障，完善考评指标体系。好，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